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 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老脸抽。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8:04，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 保障消费者在支付方式上的选择权。 嗯， 其实我们之前看到一般都是在一年前吧，都是可以微信吗？啊，不好意思，没。 啊，就是你不需要现金支付啊，也不能现金支付了。 嗯， 但是根据第41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嗯， 有专家就表示哈，移动支付啊，不妨你等一等老人啊，不要让他们啊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数字弃民。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老 这个微信上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非法的链接啊，链接了以后啊，有可能会不安全。 哎， 啊，所以说里边存的东西啊，存的钱尽量少一点。 嗯。 至五人啊，其中呢零批次录取442人，本科提前批次录取了10343人。 据了解，今年本科提前批新增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和北京警察学院都是一志愿完成了计划的招生。 那么在另一方面呢，这个航空飞行与指挥专业还有飞 接触到这个家长或者说考生本人才能把录取通知书交给他。 哇、嗯、那我觉得这个快递员是非常负责认真的小哥哥啊。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啊，万一遗漏了，这有可能会影响终身大事儿、啊。 确实，因为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个新闻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嗯、他收到了本科录取的通知书，但是啊这个物业部门呢就给他扔在了那个仓库、 嗯、 这一放就是4年。 哎呀、哦、哎呀。好了，今天是星期一、 嗯、我觉得这应该是昨天的新闻吧。 没错， 今天夺冠了之后、嗯、他应该会更那什么了吧、嗯、 没错、 嗯、 生活中啊，名字这个名人的名字被注册成商标的最近啊，也有很多知名的人物被注册，像什么克林顿、郭晶晶、莫言、方大同、奶茶妹等等等等啊。这个像 同性、啊、 也许同名同姓、 啊、有这个可能啊， 有这个，但是哦，姆巴佩这绝对没有。 对，这个知识产权的专家评价，抢注名人商标啊，具有明显攀附他人。 饮料，我觉得功能性饮料。 就喝了跑得比他快是吗？ 对，然后比如说 喝了进球比他多， 没错，然后在火锅店服务员给我来两瓶姆巴佩。 嗯，根据这个报道啊，黑色冰激凌添加的活性炭啊可能会导致使用者便秘，并且影响药物的效果。这个活性炭呢是但是呢也可以吸收药物的。 嗯，目前啊在国内啊有很多的这个甜品店销售黑色冰淇淋，比如说一款叫椰子灰的冰淇淋。 是啊，冰淇淋啊毕竟也不算是什么非常健康的食品啊，您就是吃一点得了啊。 对啊，这个上周五的时候我在我们青年广播的这个办公区啊， 嗯， 这个看到我们的一位这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工作人员啊，我们青年广播的工作人员也是原来的我们的特别优秀的导播孔欣老师。 嗯，达到了20起，规模呢都在50人以上。曾经啊也有20多名粉丝为了近距离的接触自己的偶像呢，买了机票这个上飞机，还堵在灯。 以后都不敢走正常的那个通道，都 而且要全副武装。 对啊，而且全副武装啊，全副武装有的时候还会被粉丝认出来。 对，真的。慢慢慢慢没有感觉，慢慢慢慢我被忽略，你何人看我憔悴。 要我如何收拾爱的啊，这个乘客坐上这个大型的飞行器以后呢，可以这个感受到几分钟的失重，而且可以欣赏地。 觉得应该还是要专业人员去做的。 那我觉得可能会稍微贵一点。 啊，什么鬼？要我如何 收拾爱的。这个是只管起飞不管降落 啊， 就是只能过去看一眼。 说起来有点吓人啊，就把你送出去又不接过来了。 爱做菜的谢霆锋，爱喝奶茶的周杰伦，爱穿秋裤的李健，以及爱上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哈林、庾澄庆，成为了本届好声音的导师。年轻的女孩呢，她对这个一首二次元神曲做了一个颠覆性的改变，其中有一个女生一开口就是一声嘶吼，那有乐这是一种怎样的歌声呢？欢迎大家在蜻蜓 FM 搜索中国好声音，就可以将中国好声音的所有歌曲进行随时的收听了。 嗯， 状态和健康都有好处，那人的健康状态好，可能事情就会做得更顺，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但是呢这个风水究竟再见，主持人再见。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 帮他给吃掉了 啊、反正我只要点了外卖，我妈就肯定不开心， 肯定不开心啊！ 啊， 而且我妈是比较。 对，完事儿在这个新来的保洁阿姨打扫卫生的时候，都以为她自己是无家可归的。 还有这个三分女友，她说啊，半夜了点了这个螺蛳粉啊，不敢在客厅吃啊，在房间反锁了吃哈、啊，吃完了以后还要开窗户去散味儿。不过这个味道确实有点大。 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年轻的 版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这好多，你是吃了多少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树好惨啊。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有一个我的很好的一个妹妹、 嗯、 而且非常快，然后自己拿微波炉 一热就能吃、 嗯、啊。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 哎，这个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介绍啊，2016年夏季呢，他们在波士顿连续12天对44名20岁左右的健康年轻人进行了10天。没有上空调的宿舍呢，他们这个学生啊，在一系列的认知测试中啊，成绩普遍要差一些。哎，这就表明啊，在夏季热浪来袭，墨绿啊，大地金，星空银，这个形状呢是象征天地的方与圆啊。 等等，我怎么觉得这像月饼盒呢？ 好奢华的样子啊，寓意啊种子在天地之间生长。那么种子呢是林业大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了，所以今年的录取套装。 有小豆发来消息说，最近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开设的一门恋爱心理学选修课在网络爆红了。比如说情侣专场、单身狗专场、爱心失忆者专场等等等等，有意思啊！ 我觉得这个吧，真的还能让一些直。课上完了，最后你还是单身，你说这多亏啊！ 嗯，我们再来说说网友范特农发来消息说，日本最近出现了一种替人道歉的职业。 有的事情啊，你还真的不要让别人替你去做。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就如果说是有人替你去道歉的话，反而不是特别真诚。 有 话 说， 我们再来说说网友维他局发来消息说，南京有一家宠物医院，院长原来是个工程造价行业的女白领，结果养了18只宠物。 哎呦我的妈，这院长说自己啊从18岁就开始养猫了，后来陆陆续续领养了许多遗弃的猫猫狗狗。为了开宠物医院呢，他放奇怪了，就是这样一个机器人，它是可以存储很多种的这个饮料的配方吗？ 嗯， 比如说可以做奶茶， 就是， 可以做什么鸡。 只有一定规格的咖啡吧。 对，他说这个可以按照顾客的要求来进行口味调整，但是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呢，我就是喜欢别人在。 他这个说一说现在网上的网友跟我们进行的互动吧。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妈妈在的时候你点外卖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对，很多网友可能还没听明白，就是这越过层层的这个把手的门，然后拿到快递，拿到这个外卖，然后还得偷偷回来吃， 偷摸的吃。 对啊，这个还有像英俊啊， 每天中午的那个吃饭的时间，我每天中午回家吃饭，那个吃饭的时间卡得特别紧，就必须是那个时间，因为学习紧张嘛。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外卖可以点，然后我爸就 那个东西，然后我就很生气， 一气之下你就点了， 我就点了这个东西。 然后呢，妈妈什么反应呢？ 妈妈就不跟我说话，就冷战。妈妈就是说辛辛苦苦给你做出来的东西你不吃，但是我的理由就是，妈，我说了我不吃这个东西，今天我就想吃那个东西，结果你还给我做这个东西，结束了 啊，结束了啊！这个球迷们昼夜颠倒的生活呢，也要结束了。 嗯，许多的平台啊，目前啊都发布了世界杯球迷生活大。 晚上八点到凌晨四点成为了新夜猫组的活跃期。那么这些球迷在夜宵单上都吃啥好东西了？ 据饿了么，这个， 我觉得是 不是他女朋友包好了你们才吃啊？ 对，有可能啊， 哦， 而且我觉得就可能小龙虾适合一个人吃，一 十几二十。这个体经营者和学生是排名在第二和第三位的。当然除了看球呢，追剧啊也是球迷的一部分生活啊，比如说 小幅度下降了，只有酒吧出现了小幅度的上涨。 对，这次在 KTV 看球好像能看得了吗？ 能看得了吗？ 可能的。 完事儿是排在紧随其后的是江苏人和山东人。 嗯， 我觉得这和经济总量排量有关。 有关系的。 对 啊，尤其是在对。北京晚报、 北京青年报、 中国新闻社、 新浪新闻、 网易新闻， 是由本台记者张月和实习记者关月为您编辑的。 哎， 以上就是我们青年 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夏天的空调房和什么最搭配？ 空调 WiFi 西瓜，找个沙发我就往那儿一趴。 必须是西瓜 WiFi 世界杯啊！ No no no， 空调和环保最搭配。7月6日起，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中央空调、家用空调、车载空调，怎么使用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 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回来，北京时间的9:02，这里是 FM982和 M 展示同步双屏为您直播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们在这个板块呢，今天为您推出了一位全新的嘉宾，他呢就是北京环卫集团城市之光青年突击队队长温莹莹。我们先请他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麦宁好，我是温莹莹。我是北京环卫集团北京机草公司的团委书记，同时呢也是我们公司天安门环境服务中心的党支部书记。也是我们公司这个青年之光的突击队的一个队长。 哇 大家如果在那个234环路上看到标有北京环卫集团的作业车，那个就是我们的战友所开的车。然后如果说在天安门看到穿着蓝色的工作服，上面写着天安门环卫，那就是我们的队伍。欢迎大家去天安门玩儿， 这个我还真见过。因为我这前段时间去了那个国博，我在去的路上我就看到了，那就是你们的这个成员。 对对， 是吧？ 会有。 那其实首先还是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是怎么样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一员的。 我觉得我成为一名环卫工作者还真的是有一种缘分和情节在里面。 怎么说呢？ 对，因为我们家祖孙三代都是环卫人。 三代？ 对对对。然后我的爷爷、我的姑姑，然后到现在的我，都是在环卫。从小呢，然后我爷爷真的就是一个老环卫身上的一个形象，因为他就是那种质朴、那种热情，还有对事情特别认真的那种态度。也是一直感染着我。就是包括邻居家有什么事儿啊，包括下水道堵了呀，或者是修个什么水龙头呀，我爷爷都会特别热心的去帮忙 啊。 对，而且他就是办对事情特别的认真。你比如说我在写作业的时候，然后写那个汉语拼音，然后那个格对的不对，然后他就会告诉我说，你做事一定要认认真真，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虽然说是简单，但是你必须要说认认真真的去对待。虽然说是重复的一件事儿，你也要重复的把这件事情干好。所以说从小呢，我爷爷对我的影响就特别大。然后我上高中的时候吧，我爷爷那个去世，然后我在整理他遗物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一个盒子，然后那个盒子里边是一摞那个红色的那个证书，当时我就特别吃惊，因为我之前还没有看到过这个东西。然后我打开看的话，就是写的是优秀工作者，然后这个优秀共产党员这些证书，当时给我的触动特别的大。 你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些？ 对，没有见过，我爷爷也没有跟我说过，然后他就是经常给我讲石传祥的故事。所以我觉得石传祥对他还有对小时候的我，真的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影响。我想我跟环卫的这个种子可能从那时候就开始在我心里就悄悄地发芽了。然后大学09年大学毕业嘛，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姑姑也是在环卫嘛，他就告诉我环卫的一些新的发展，然后我听了之后我就 真的就是有那种念头，我要进环卫，我要成为一名环卫人。 嗯， 09年毕业之后，然后我就是给环卫集团投了简历，然后幸运的是环卫集团呢也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于是呢我就成了环卫集团的一名员工。 哇，从09年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 是是是，而且特别巧的就是我进了环卫集团，然后把我分配到那个现在叫基草公司，原先叫北京分公司。 嗯， 然后那个公司就是我爷爷曾经工作的过的地方。 哇， 对，而且我刚一入职是在这个汽修车间 啊。 对，然后我爷那个也是我爷爷工作过的场所，所以说当我走进厂区，然后走进那个车间的之后，我又会有一种特别特别亲切的感觉。 嗯， 我就觉得我爷爷虽然说他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会时时刻刻的去关注我，去鼓励我。 嗯，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 嗯， 我觉得他是给我一种力量，还有给我一个榜样。 嗯， 也是督促的我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干好。 哇，嗯，这真的是命中注定啊，我觉得。 对，所以说有一种缘分和情怀在里面。 哎呀，真的是。 嗯， 其实我们很多人啊对于这一份工作不是非常的了解。 对 对 就是想知道这个工作会不会做起来很枯燥，而它的一般工作内容又包含什么样的东西呢？ 对，大家可能对环卫比较传统的理解就是包括道路清扫呀、垃圾清运呐，还有垃圾处理，这些比较传统的概念。 嗯， 但是我们环卫集团呢现在除了这些传统的这个环卫运营之外呢，还包括你比如说装备制造，咱们路上跑的那些，就包括9月3号那个阅兵的那个对阅兵的地灵方阵那个金耀兰的那个纯电动的洗扫车，那个就是我们环卫集团自主研发的。 哦，你们还要负责去制造这些机器？ 对对对，因为说，哦，因为说白了就是用的人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才知道什么样的功能最合适。 对对对， 所以我们环卫集团就是贴近这个首都道路作业需要来去研发这个车辆。 嗯， 而且我们现在作业车辆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这个新能源化，就是纯电动的。嗯，然后咱们包括金耀兰啊、清风啊，还有炫酷这一些非常漂亮、非常这个实用的一些新能源车，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哦， 嗯，除此之外呢，还包括这个城市矿产资源开发这块，您包括 城市矿产资源开发这个又怎么说呢？ 对对，嗯，这个您比如说，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废旧这个纺织品的这个加工工厂，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再生纸的这个制造的这个工厂，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再生橡胶制造一些这个轮胎啊这些。所以说白了，原先总有句话叫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嘛。对，所以其实这些个说是垃圾，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矿产资源的一部分。然后我们的职责呢，就是把这些个所谓的垃圾，让它重新焕发出这个能量和这个光彩。 嗯 嗯，还同时呢，还有包括这个环卫的技术研发，您包括这个填埋技术呀，然后还有这个填埋器的一些个制造这些个技术，包括渗漏液处理这些技术。嗯， 哇，那其实还是包含很多种类。 对对对，现在我们还有这个互联网加的这个板块。对， 啊，这个怎么说呢？ 对，互联网加的话，您包括我们在这个房山这个市政府这广场有一个第五空间的这样一个卫生间。 嗯， 它就是颠覆了咱们传统的这个卫生间的定位，就是里边因为为啥叫第五空间嘛，就是它是集除了您可以上厕所之外，还您还可以就是说给手机充电啊，还可以就是买到水，买到一些食品啊、水啊，有很多功能集合在里边。 嗯， 对对对，嗯，这个。 那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之前在踏入这个行业之前，没有一些想法，你觉得好苦啊？好累啊，风吹日晒，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对，大家可能对环卫的这个印象也是都是属于这样，但是其实现在随着咱们这个科技的进步，原先我们叫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确实现在是脏的成分在越来越少，更需要我们的是宁愿一人累换来万家净。因为环卫是一个日复一日，说白了就是7x24小时，然后白加黑，就是365天不停运转的一项作业，是需要每个人都长期的付出与努力的一个行业。 对， 所以说也会很辛苦，但是真的是乐在其中。你当看着大街变得干干净净，然后看到游客开开心心的在天安门玩的话，真的会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 嗯，而且我觉得你们也代表了一种首都的一种形象，在天安门的这个地方工作的话，还是有很强的责任感的，我觉得。 对对对，因为天安门它不光是一个旅游的圣地，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唱嘛，我爱北京天安门。 对， 就是不管是说 谁来，就外地人来北京，或者是国外的人来北京，肯定或者是会来先看天安门。所以它，但是它不仅是一个旅游胜地，它还包括很多这个重大的国事外事活动也在天安门举行。所以说，这块地方的这个政治性还有代表性都特别特别的强，然后赋予我们的这种责任和使命也就意外的一个这个更加的艰巨。 当时为什么会把这个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来交给你来去做呢？当然有没有一定的压力？ 会有很大的一个压力。 嗯， 因为我们中间有句话嘛，叫天安门无小事，事事连政治嘛。 是啊， 对对对。包括我们在天安门干环卫啊，然后我们自己总结的有两强两多这么一个特征。 嗯， 然后两强呢就是政治性强，还有一个是代表性强。 代表性强， 对对对。然后代表性强，您比如说在天安门地区的一个环卫水平，在这个其他就是国家其他的人来看来的话，这可能代表首都的一个建设水平和首都城市管理的一个水平。 嗯， 然后在国外的有人看来呢，这可能代表的是咱们中国的一个发展水平。 嗯， 然后同时呢，这也是我们技巧公司，我们华为集团作业能力的一个代表，所以是代表性强。 嗯， 然后这个政治性强呢，因为这块地方的话是咱们首都的一个政治核心区。 哎， 然后我们自己说是心脏的心脏，我们天天在这个心尖上工作。 哎呀，还真的是。 对，所以它的政治性很强，你包括很多的这个重大会议， 嗯， 还有这个外事迎宾活动都在天安门地区这块儿。 嗯， 这个岗位呢，其实我能胜任于天安门党支部书记，也是得益于我们华为集团的快速发展，还有一个就是党组织对我们青年人的这个关爱和培养。 嗯 嗯，因为我们集团现在就是不光是北京的华为集团了，它现在已经是一个综合的环境服务商，我们的服务范围已经遍布全国的52个城市。对，然后它就会对人才的需求量就会特别的大。 哎， 然后对这个机会呢，也给我们这些青年人一个成长和进步的一个空间。这个是一方面。同时呢，然后咱们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提出说，青年要敢于到这个条件艰苦、环境复杂的岗位去锻炼。 条件艰苦，环境复杂。嗯， 对。然后青年也是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干。所以我们，嗯，用我们领导的话说，把我派到天安门就是蹲苗去了，就是踏踏实实的去学去干，然后， 嗯， 去成长去进步，就是以知促行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嗯。然后出于这个安排，是2016年10月份。不仅是我，包括我们的这个环路中心， 嗯， 还有我们就是服务于背街小巷这个街巷中心。 嗯， 然后同时我们是6名这个青年骨干， 嗯， 到这个基层去那个接受锻炼和学习。 嗯， 所以说我还是很幸运，然后来到了天安门。 嗯，还真的是。 对， 那么具体在天安门有什么样的故事和经历呢？我们在一首歌来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来继续来听温莹莹的故事。 代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必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二和 M 九二七同步双频为您直播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环卫集团的温莹莹，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花椒直播“九八二青年说”房间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今天呢要讲一讲他在天安门工作的经历。来，首先呢，我们请莹莹来介绍一下，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有趣的或者是特别重大的事情呢？ 对，因为我们机草公司除了负责咱们首都核心区，您包括这个二三环主辅路还有四环辅路的保障之外呢，我们还负责您包括这个建国60周年庆典，然后2018年奥运会，还有就是这个两会啊，还有就是平时的 APEC 然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这样一个重大会议的一个保障，然后这些会议的话，重大活动其实都离不开天安门，所以在天安门包括我们这个突击队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和这个重大活动去接触。其实在这个重大活动接触完之后，最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身为一名这个新时代中国青年的这种自豪感真的就是油然而生 啊。是有什么样具体的经历让你有这样的感受？ 您包括我们在这个2015年九三阅兵的时候，然后我们突击队是负责这个天安门地区，然后您包括我们分了几个小组，当时是有这个后勤保障组，然后还有这个厕所巡视组，然后还有这个环境卫生组，然后分为不同的组参与到不同的这个服务内容之中。当时其实我还是没有在这个天安门地区工作，我是以一名就是我们机关的志愿者的身份来这个突击队员的身份，然后参与到这个保障活动之中。我当时是在这个人民大会堂这边那个负责这个卫生间巡视还有保洁这样一个工作。也是有机会能看到咱们这个阅兵的这个方阵，然后在这个长安街前经过。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站在这个人民大会堂的这个北边这个护栏这儿，然后我看着一辆辆的装甲车，然后看着一排排整齐的车队在我眼前经过，真的是超级震撼， 很激动吧？那个时候，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对于一名普通人来说，尤其是对于我来说，是环卫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然后能看到这样震撼的一个场面，然后能亲身感受到咱们祖国真的是强起来这样一个感受，真是当时身为一名新时代中国青年的这种自豪感真的是油然而生。我为自己能参与到这么一个重大活动的保证之中，然后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历哈。 对对对， 其实很多人都是体会不到的这样的感觉。 是是是，然后有的时候在发那个朋友圈，然后大家会很羡慕的，然后问东问西，然后我就会把那个自己知道的一些就是内容告诉他们，然后他们就会哇，你们很辛苦，然后但是也是很荣誉的一件事情。然后尤其是我记得是那个咱们那个老兵的方阵，然后 对 他们坐着车，然后当举起那个举手敬礼的时候，真的我真的是热泪盈眶。我觉得 那一个瞬间真的会让人感触很多。 对对对，其实现在我工作的地方就是在阅兵的那些老兵所，他们在那观礼台的下边，然后我们工作的地方就在那儿，所以我觉得我和天安门也是有一点缘分在这个里边。 真的是 是。然后 其实在平常的时候，我知道天安门是一个，我们知道在各个小假期或者是没有假期的时候，游客都是非常多的。 对， 就我觉得这样的话也给你们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吧。 对，刚才说两强还有两多，第一个多就是重大活动多第二个多就是游客多。然后这个天安门地区每年的这个年均的这个游客量是5-6千万，然后每天的这个游客量是近20万，然后因为现在正好是暑期旺期，所以现在的每天的客流量大约有50-60万的样子。尤其是在这个11 大升旗，真的是我是去年是头一次经历这个十一大升旗。 什么样的感受？ 哎呀，就是你没来天安门，你可能不太清楚人山人海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哦，我平常看到的那还不叫人山人海吗？ 对对对，不叫，真的是十一九月三十号的晚上，我们七点多的时候就整个巡视了一圈嘛，然后大约还是有可以走路的地方的，然后到十点的时候再出去的话，这基本上就是趟着人在走，然后大家就是各式各样的人，然后就是席地而坐，然后等着去看这个升旗仪式，然后三五一群，还有的就是自己就是坐在地上可能就稍事休息，然后地上全是人，真的就是人山人海。然后 那你那个机器可以在上面作业吗？ 咱们的机器基本上那个时候就主要是靠咱们这个保洁员巡回的作业来捡拾一个垃圾了。因为当时的车就说白了已经开不动了。 对， 然后就比如说十一早起的这个客流量的话，然后早上五点多的话，天安门地区的客流量就是观升旗的就能达到9万多人这样一个客流量。 早上五点已经有9万人了。 对，所以给人的感觉是相当相当震撼。 那你们不会有很大的压力吗？ 对，我们也是会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就是到九月份，就从九月三十号开始吧。其实准确来说从9月29号晚上开始，因为30号有一个那个烈士纪念日献花嘛，那个也是我们保障的一个范围，然后到9月30号晚上我们基本上就是整宿就没睡，就不睡觉了，然后我们呢是开展的一个网格化的这么一个作业，就是大家每个人拿着一个这个垃圾袋，拿着几个垃圾袋，然后就是穿梭在人流之中进行作业，因为人一多的话他可能就是投放垃圾就没那么方便， 对， 然后我们就是靠人拿着个垃圾袋去穿梭在人流之中呢，就形成一个个说白了就是移动的这个果皮箱 来收， 对对对，来收、哦、来收这个来收这个垃圾，然后这样一方面呢就会缩短这个减少这个垃圾落地的一个量，然后也会给这个大家提供一个方便。那包括到10月1号的早起的话，这个长安街上，然后还有天安门广场，还有金水桥两侧，真的全都是人，然后我们的压力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因为说白了这样一个就是大家你看着就是每个人脸上会非常非常兴奋的一个表情，你就知道他们心中对升旗仪式的那种热切的那种期盼。 对， 尤其是当就是大家就是齐声高唱国歌和齐声欢呼的时候，那一刻我就感觉自己身上真的是不仅仅是一个作业的一个任务，而是一种使命和一种责任。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工作要干好。 还真的是， 对， 因为毕竟在那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好像我觉得有一片垃圾都会让人觉得哎呦这不应该，怎么会这样，是吧？你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对对对，会有，因为这块地方的话也是特殊性嘛，然后随着大家这个其实大家的这个综合素质都是在越来越高，你在天安门很少就说能看见说游客随地乱扔垃圾了，但是 是不是不敢 也没有大家都是很自觉。81岁了，是个老红军，然后他奶奶是77岁，然后那一会儿来看这个来去毛主席纪念堂，然后我是陪着他们进去的，当时那个老爷爷的话是进了这个纪念堂之后，然后他是深深的鞠了一躬，然后就走到这个毛主席这个遗像这个两侧嘛，然后他就真的就是对着毛主席的遗像，然后深深的鞠了一躬，然后他抬起头来之后呢，我就看见他拿那个手然后抹了一把脸，然后就是一个 擦眼泪吧。 对对，一个81岁的一个老人，他就是对党的这种热爱，对天安门的这种热爱，让我觉得真是自己肩负的真是一种使命，一种责任。我不仅是守护的这块地方的一个干净整洁，我更守护的是这么多人的一个神圣的一个向往，一个信仰，我觉得是那样一个层次的一个东西。 你守护的这个地方是大家心之所向的一个地方。其实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是对天安门真的是有一段时间在天安门这个附近还工作过，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几乎是每天 都要经过那个地方。那时候天气好的时候有喷泉， 对对对 对， 对 有喷泉的时候，哇，我就会发那个视频，然后在我们的家里的群里啊，他们会特别的激动。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极其的特殊，我觉得相信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是有他自己的举足轻重的一个位置的。 对，其实来天安门之后，我也经历了许多人生的第一次。 嗯， 那包括在这个扫雪铲冰的时候，然后我们要负责这个升旗路线的这样一个保障的一个任务。 嗯， 然后主要是我们是在升旗之前，在这个降雪之前，对这个升旗路线进行一个扇布的一个覆盖，然后防止这个降雪，然后就是湿滑这个路面嘛，桥面在这个金水桥的主桥上。然后也是唯有这个扫雪铲冰的时候，我们能有机会和这个国旗班进行零距离的接触，真的就是在我眼前经过，哇，特别特别的震撼。 嗯 嗯，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嗯，然后他们在后面走，然后我们在前面负责给他们保障。 嗯， 然后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也是另外一个仪仗队的。 这还真的是、嗯、真的没有你们的话，他们可能也不没有那么的光彩夺目。我觉得，那这个除了天安门之外，后面的午门和端门那个地方也是你们在负责吗？ 28.49万平方米，然后包括这个人民大会堂的周边的，然后国家博物馆周边，包括这个天安门广场，还有咱们这个金水桥和这个天安门院里边，都属于我们的作业范围。 你说的都是这个北京最著名的旅游景点。 说真的是，对，说真的，来天安门之后，然后看了很多次升旗，但是真的每次看升旗都是会很激动。嗯，尤其是当看着大家一起就是唱国歌的时候，然后我就会情不自禁的就会。然后其实睡了不到10个小时的觉，虽然说真的是有点，对于女同志来说，我 很劳累了， 对对对，真的是有点扛不太住了。但是看着升，尤其是5月1号看着升旗仪式的时候，觉得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嗯，还真的是。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吧，然后在一小段半点报时之后呢，继续回来听温莹莹和她的故事。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 事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 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 19:32，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曼宁为您主持的青年会客厅，欢迎您把旋钮调到 FM982 和 AM927， 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关注我们的花椒直播982青年说房间。他呢是在北京环卫集团啊，是一名环卫工作者，但是他工作的地点特别的特殊，那就是在天安门。其实我们知道，在很多的啊，国家博物馆啊，这些都是他们的工作范围。刚才我都说了，是全北京最著名的景点一些景点之一哈。 是， 所以呢，有什么样特别特殊的经历呢？还是请温莹莹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很难忘的经历真的很多呀。 刚才你说了很多，就那个 对 老红军那一段，确实非常的感人。 然后给大家讲一个，就是2015年93阅兵时候的故事吧。然后当时我是和突击队员们，然后是在这个天安门地区，也是负责一个环卫保障工作。然后93阅兵的最后一次彩排的时候，然后是因为他是从这个然后这个塑料布的话是长200米，将近200米，宽22米，这么一个宽度，是很大很大的一块塑料布。 哇，是。 对，巧的就是就雨就是下得很急很大，然后我们当时就大家就很也是很紧张的一个时间点。 没错。 然后当时升级时间应该是对，因为特超级大的一块塑料布，而且上面的不同的是它有积水。哎， 对，而且它又很重量应该很大。 对，它重量很大，主要是它那一大块的话上面还有积水。 对， 我们呢也是为了不防止这个塑料布上积水把这个红毯再次给它弄湿。 对， 所以说我们采取的就是先整体，然后大家就是各抻一个角，把这个塑料布从这个红毯上挪开，说白了就给它平移一下。 那也得有很多人吧。 对，很多人。我们当时突击队员还有包括 在一起，共同追寻的梦想。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温莹莹的故事。其实我知道哈，从你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十一的期间只睡十个小时，或者是在九三阅兵的时候彻夜未眠啊，我们可以看到你们的工作的这个强度其实是非常大的。 对对对， 这样的话，这样的一个工作和家庭怎么来兼顾呢？ 其实不光是我啊，然后我们中心的每一个员工真的就是我们有句话叫别人过节我们过关，这个是一个记者给我们的描述，我们这还真的挺蛮生动蛮形象的。 嗯， 然后很少说有机会在五一啊十一啊还有春节啊能陪着家人一起去过节或者是一起出去玩，真的是一件很奢侈的一件事情。 嗯， 然后我记得前日子刷那个抖音刷的一个茶卡盐湖的视频，我就给我爱人发过去了，我说你看多美啊，咱们有机会去吧。 嗯， 我爱人给我回了一句说，嗯，天天连孩子都顾不上了，还想着心思出去玩，你自己啥样自己心里没谱吗？我觉得太扎心的一句话了。 嗯， 包括我家孩子是四周岁嘛，现在是上幼儿园，我也很少说有机会能去接送他上幼儿园，然后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他这个家长会啊，还有一些活动。不过我觉得他会理解我的，因为现在我闺女在那个大街上走路，如果说看到这些个标识牌的话，妈妈你看那不是你的天安门吗？对，然后他说那是你的天安门。我觉得在我孩子的心中，我可能会对他产生一些影响。 还真的是。 对对对，然后 我觉得也成为了，就说的没有错啊，就是我的天安门，然后我也成为了天安门的女儿，是吧？ 对对对，我是天安门的女儿。 嗯， 包括我们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就是为天安门去付出去奉献，您包括我们经理刘宇，然后他真的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一个老大哥。 嗯， 然后去年十月份之前的话，他爱人是因为这个不小心骨折，然后住进医院，然后胯骨骨折这块就是没法自理。 对， 然后当时正好赶上我们最忙的时候，因为九月份马上九月中旬是一个马拉松，然后九月三十号有烈，马上就是烈士纪念日献花，中间还有几次是晚上的彩排。 嗯， 然后马上就是十一这个八天的这个保障。 嗯。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比假期要多一天的，对，然后马上就是十九大之前那个专项洗地，随之就是十九大保障。但是他爱人那时候骨折，他真的就是谁也没有跟我们说，然后他就是做手术的那一天他也没有说，他就是告诉我说家里有事儿，然后请了一天假就去了，然后手术第二天然后就回来上班了，也没有跟我们说。我们都是在事后才知道的。 嗯， 然后他自己的身体真的是就是血压飙到了180，他睡眠也不是很好，因为在天安门这块地方呢确实是压力比较大。 嗯， 然后他也付出也奉献了很多。 嗯，所以每个人都为了这一自己守护的地方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和时间还有精力。 对对。然后在天安门这块的话，不仅是说外部要求说要干好，对我们自己来说的话也是一种内生的动力。 嗯， 一种压力要去把这个天安门地区的这块这环境卫生工作要干好。 嗯， 然后今年5月19号蔡奇书记给这个天安门地区是着力建设环境卫生首善之区批示了7个字，然后是席地可坐不容易。我们见到这个批示的时候，真的大家是非常非常的激动，也非常非常的振奋。我觉得这7个字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勉励，然后一种肯定，我觉得更是对我们今后发展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压力。 嗯， 然后我们经常说什么叫首善之区，那就是用最好的人最好的装备然后最好的工艺提供最好的服务。对，然后我们在最好的人这块呢也是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这样一个职工队伍，就是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这样一个职工队伍。在这个装备这块呢，我们也是为天安门地区量身定制了叫一个家族式的新能源装备。 嗯， 然后就包括从地下通道到这个地上的步道， 嗯， 从这个护栏到这个台阶， 嗯， 从这个路面到路牙，基本上实现了一个机械化的一个全副武装。 哇， 对，所以我们天安门的设备大 中小微型是全部都有的。 嗯， 对对，设备种类特别多， 非常的高科技啊！我们现在 对，现在我们环卫这个科技含量真的是越来越高。 嗯， 然后有机会可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有护栏清洗机，然后有这个磨盘专门洗这个护栏底下的这个细小的一个缝隙。对，我们还有地下通道清洗机，然后还有包括热水即开即得的这样一个多功能的高压洗地车。 哇， 对对， 哇，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下，我觉得自己真的很神奇哈。 这个车在那个去年那个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在这个故宫那个领导人配偶参观故宫那个路线，我们也是负责提前就是开着这个车是冲刷一遍作业，当时我有幸是在这个车上。 哇， 对，我们这个车的功能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同时这对我们工人提出的要求也是 非常高。 不仅能对你不仅能开扫车，你还能开垃圾捡拾车，你还要能开洗地车，你还要能开这个电动磨洗车，基本上是每个人你只要拿出来 OK 没问题， 都是全能的， 对，都是全能的， 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很厉害。我觉得 对对对， 之前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枯燥的工作，后来发现哇，里面你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最先进的一些机器、一些设备， 还 蛮有 意 思的。 对对，而且在天安门地区这块呢，因为它这个别看就是28万平方米，而且它这个作业的范围是说白了就是不是太统一的，就是有些地方的话你是要中型车能上的，有些地方你是小型车能上，有些地方呢你需要上的是微型设备，所以我们为天安门地区呢也是设计了一个叫菜单式的一个差异化环卫供给服务， 独家定制的， 对，就是为天安门去量身定制的。您包括我们在这个清洗步道的时候，可以实现这个席地而坐这样一个标准的，我们是叫先是扫，然后是冲，然后是洗这样一个组合的一个作业工艺。对，然后我们在这个清理落叶的时候呢，是开展的一个是冲，也就是先把这个落叶进行一个冲刷，一个归集，然后再就是剪，把这个人工把这个大的树枝还有这些个垃圾进行捡拾，然后再就是扫，就是统一对这个树叶集中起来的树叶进行收集，这样也是大大提高了一个作业的效率。所以叫菜单式的环卫供给服务。 哇，所以说这个以后去天安门啊，就不仅仅你要看天安门，还不仅仅要看的这个什么故宫啊、午门啊什么的，我觉得就连我们的这些设备都是一个比较亮丽的风景线啊，他可以去看一下哈。 对对对， 我也很期待啊，改天 蓝色的风景线。 对，去看展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这个蓝色和红色搭配到底哈，现在是有多么的有意思啊。最后呢还是想请对还是想请莹莹给大家说一下，如何在新时代去延续您的这样的精神呢？你觉得应该 我觉得首先吧是要清楚我们自己的一个使命，然后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就是我们不仅是这个新时代的一个见证者，我们更是一个参与者和建设者。然后我们自己的发展其实是和我就包括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自己的发展是和我们环卫集团的发展，是和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强起来这样一个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紧密融合在一起的。然后我觉得我个人的梦想的实现是要融入到这个中国梦的实现之中，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没错， 首先是要坚定我们自己的这个理想信念。 对， 就是党其所指就是团其所向嘛。然后坚定不移的跟党走。再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还是要锻炼本领，然后梦想呢是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我觉得不管是我们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职位，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学习都是我们永恒不变的一个命题和一个主题。包括学习这个理论知识，再包括学习我们跟本职工作相关的一些个业务知识和管理知识，我觉得都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一个内容。然后只有我们把自己的这个本领练扎实了，把我们这个工具箱准备好了，在面对挑战和面对机遇的时候，我们才能迎难而上。最后呢，我觉得还是要积小善成大善吧。不管是仰望星空，还是都需要从脚踏实地，从我们的本职工作一点一点一滴开始做起。我们环卫集团的价值理念就是城市因我更美丽。我觉得这份美丽呢，是与我们每一个环卫人，就每一个环卫青年都是息息相关的。然后都需要我们从本职工作扎扎实实的一点一点的做起，不管是在这个付出方面，还是在推动我们这个道路作业工艺创新啊，推动我们这个装备的一个改革进步方面，都需要我们做出不懈的一个努力。然后发挥我们的这个青春能量。 嗯嗯，还真的是。 嗯， 那其实莹莹对未来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展望吗？ 嗯，对未来的期待和展望，其实我觉得明年马上就是建国70周年大阅兵了， 对 对，然后我们自己的，用我们自己话说，我们是要赶考，对，明年的70周年大阅兵，包括到 确实又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对对对，到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对，肯定会在天安门也会有，而且就是大家随着这个趋势，大家来天安门的游客是越来越多的， 嗯， 而且这个重大活动的举行的这个频次也是越来越多的， 嗯， 我觉得对我们自己本身提出的这个要求也是会越来越严的， 嗯， 然后我们集团也是。向来是非常重视我们天安门的这个工作，把 那肯定的， 对对，把最好的装备都派给我们了。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扎实的一个付出，然后用忠诚的一个坚守和用奉献，把天安门地区建设得更加美丽， 嗯， 然后建设环境卫生首善之区，让天安门因我们更美丽，让城市因我们更美丽。 哇，真的是这样说起来，真的是肩负重任啊！希望，你的梦想能够实现，肯定会实现的。 好的， 我们时间来到了9:53哈，时间其实过得很快。我们刚刚还听了， 是是是， 感觉还没有听够这些故事啊，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后面您将会听到的是《职场有高招》啊。今天还是非常感谢莹莹来能够做客我们的982青年会客厅。 谢谢， 希望呢，你的愿望能够实现，希望我们未来还在天安门地区的这个周边的环境能够越来越好，真正的让到哪里都可以席地而坐哈。 好的， 今天我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锁定我们的982青年说，一首好听的歌曲呢之后，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再见啦， 再见。